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，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，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美，不怕缘尽人留慈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。 在阴差阳错之间，李宗盛进入到了宝丽金唱片公司，两年之后被挖到滚石。那个时候流行音乐在音乐界没有地位，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是瞧不上流行音乐的。李宗盛做了滚石的制作人之后，就对自己搭档的歌手说，这是一个伟大的行业，但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我们，一想到歌手都用不堪的文字来描述，那我唯一能够反击的就是写一个歌让你哭。随后他就写出了一系列的经典好歌，爱的代价，梦醒时分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。 是怀疑人生，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，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，早知道伤心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 伤痕，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吞不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 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不用心做一件事情，那不叫匠心；不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，就不叫匠人。有一天，李宗盛正在开车，电台里播放一首歌曲，他说这女孩唱的实在太好听了。这个女孩就是辛晓琪。当时她在另一家唱片公司做歌手，出道好几年一直红不起来。李宗盛立马把车开到这家公司，对前台接待说，我是李宗盛，希望可以认识辛晓琪。李宗盛就这样发掘了辛晓琪，为其量身打造了《领悟》等歌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辛晓琪《领悟》。 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，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

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，只是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星期三或礼拜三》。 以为自己就是周末的礼拜三，你说别太死板，不如预知一般。如果必须决定，不能有别人决定。虽然你也很容易分心， 那些是星期一忧郁的星期三，你当然也狂放，但也有些牵绊。感情是铁钉碰上柔软的心，生命必须保持清醒，也混沌不明。 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？当时光被你喊停，美丽有我已经相信。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，当时有着你， 还不太了解你， 还不了解， 很喜欢你。你习惯说星期三或是礼拜三，无论什么名字伴之都是一样， 许多问题想。爱情必须保持清醒，也混沌不明。 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？当时光被你喊停， 没理由 我已经已相信。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，是爱着你，还不太了解你，但喜欢你。来自哪里的风，

准备好了吗？和我一起为所欲为，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， 蜗牛为梦想而生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，我们继续走进华语乐坛当中的爵士乐作品。 看战士多悠长，亦决心打到底。差反对就反对，亦都跟你爱下去。犹豫在大战喷火里，毫无惧色冲过去。谁狂怒谁拦路，谁话我共谁不等待，无能力与霸权比赛，还是可比他多老几岁。200年后再一起，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，或者晚了也有10年，仍然未舍弃。换个时代再一起，等荆棘满途全枯死，这盼望很悠长，亦决心等到你，我等得起。信了情不对，未反击过，以后再凝碰着耐性与骨气，维持自尊撑过去。谁强人谁唱收，谁便算胜利，亦不信仍然共你企在这里，挨着当身边自控这去。10年仍然未舍弃，换个时代再一起，等荆棘满途全枯死，这盼望很悠长。哦哦哦